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直到最爱的裙子的扣子都系不上了，越来越吃得掉，甩不掉，更辛苦。希望体重帅哥，不如跟着节奏没在怕的努力。别人卡路里卡路里卡住你，不达目的不放弃。 你有在这周一变成万人迷吗？今天早晨啊，栗子跟我们说，哎，又是江中草珊瑚第一名吗？感觉这个名字暌违了已久，但是今天的这个签到排行榜的前十名已经出来了。 是， 不过听到了火箭少女101带来的这首卡路里哈，赛乙先生也跟我们说，今天这首歌当起床歌再合适不过了。 嗯， 那看来这个周末是有去电影院当中跟家人朋友一起消遣一下哈。 而且这首歌曲本来我打算要放到我的早安快跑当中的，因为它要消耗到它的卡路里嘛，对不对？而且一火箭少女这样的势头以及他们现在所展现出的对美的追求和身材来看的话，唱这首歌曲算是合适的。 对，因为一开始他们放出这首单曲的时候，有好多的他们的粉丝还蛮心痛，觉得说那么辛苦的努力打拼到最后出道，难道就是为了唱这种歌曲吗？ 那难道他要唱怎么样的歌曲、啊、 就感觉跟他们一开始的出道的人设不是很相符， 甜蜜挂、啊、 对。但是当你走进电影院看了最近大热的票房势头非常猛的开心麻花的新电影之后，你会发现、 嗯、 这首歌简直太合适不过了。 是，而且 在这里安利给大家， 对，要给大家来安利这部作品了哈。那我们今天这个时段呢，要看一下今天签到的这个排名前十名的情况，因为刚才呢，我就发现万众瞩目的一位巨星竟然登场的是江中草珊瑚， 感觉这个气势要比火箭少女101还要再强一些啊。 是的啊， 是我们早秀。捧出来的明星算是网红。来，第一名江中草珊瑚，第二名是七秒的记忆，第三名哈喽王太太，第四名雪莲、 嗯、 第五名是黑与白的对比、 嗯、 哎， 我们 再来看看六到十。 好了，看看六到十啊，第六名的是雪云轩，第七名的是逝水无痕，第八名纪大人，第九名徐敏，以及第十名高涛。来，恭喜向的十位朋友。 嗯，那今天早晨呢，很多朋友也来到了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哈、啊、说今天可以手到签到的，我可以说根本就打不开链接啊，不知道十位大神都是怎么样操作的。努力只为明天呢，也说手动签到也可以被点名。其实你手动签到要被点名的话，需要考验的其实是静宇的视力，就是我要真的看得到你们，因为早上我们的后台实在太拥挤了。 对，而且呢，手动签到如果人数太多的话，静宇也会挑选着来读，未必所有都会读到哈。 哎，感觉要揉一揉眼睛了再滴点眼药水啊、 嗯、 一开始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个资讯，这是在英国他们有最近啊发布了一些官方的消息，主要是想问问大家说，大家平时因为在听我们节目，应该早上上班都在开车，哎，或者说是在打车，但车上现在正在放的是 FM 974。但是可以问问自己说，你有多久没测视力了？鹏鹏，你有多久没测视力了？ 哎，不好意思，我前两天刚测视力，因为我要做节目的时候，我需要配一副眼镜嘛。 哎，好巧啊！ 所以我还专门去这个最全国最知名的那一家医院，我真的是医院去测光、来验光的哈。 那为什么你在眼镜店他们不能帮你测吗？ 因为号称那家是验的最准的。 你要那么准干嘛呀？ 因为我要特别准确而清晰的看到大家的留言，以防被你漏掉。 什么被我漏掉？ 原来这个梗又被圆回来了。 我什么时候漏过？一般都是你自己忘记看好吗？但我碰巧最近也测过，因为最近正好要换驾照，所以就是必须得要去测一下哈。 哦。 但是呢，在英国哈，路上的一切就不像以前那么清楚了，因为这个英国的驾驶员和车辆牌照局在官网上发布消息说，要英国的驾驶者重新的去检测视力来保证行车安全、 嗯、 因为只有大约半数的驾车者是定期检查视力的，那约半数的驾车者不清楚开车的时候所需要的最低的视力标准。 但我觉得这件事情是这样的啊，作为一个开车的人，作为一个 driver，你自己在开车的时候，难道自己不会觉得自己看不清楚前方的东西吗？ 对，但是有些就比如说是已经近视的朋友，他平常会习惯戴着眼镜开车、 嗯、 但是如果说正在行驶的路程当中，或者每天忘记了，然后没有戴近视镜的话，他就会选择离得特别近，然后一直眯着眼睛。 嗯，对，所以呢，视力良好呢是安全驾驶的基本条件了。所以呢，这个驾驶员定期检查视力这件事儿非常关键，大家要向静宇同志学习哈，要定期的去检查一下视力。 别向我学习，我六年检一次哈，我决定以后一年检一次，或者半。 半年减一次，你六年减一次，也是厉害了啊。 所以今天想跟大家来聊一聊关于这个眼神的问题，是谁的小眼睛还没有在谁的小耳朵还没有在听早安音乐秀，是谁的小眼睛呢现在有一点点看不清楚啊。所以其实想问问大家，因为眼神好做过的特别骄傲的事儿，或者因为眼神不好闹过的笑话或者惹出的乱子，我先给大家讲一个吧。当然不是我自己的事情，是我旁边这位郭鹏他因为眼神不好呢，把我们一位听众的名字叫银铜合金分明念成了跟铜合金、跟铜合铝、跟铝合金，反正没有一次念成功过。 眼神不好这件事呢，我觉得大家需要去谅解一下，毕竟呢我因为这件事还专门去某全国知名的医院去验了一下光， 可以了 哈。 大家把答案发送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别忘了带上手机号码，今天还有票送给各位。 我只是看着你了解的神情，微笑扬起又能继续，有时候爱是一种眼神，赶走所有苦闷，是你让我记得自己不是一个人，有你在什么都有可能，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4日，相约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有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The Good Morning Show， 早安音乐秀 ，Live from the center of Beijing。 I brag about you to anyone outside， but I'm a man of the world。It's my pride. I'm sorry, baby. You know I try, but I'm a man of the woods. It's my pride. Hey, sugar plum, look at where we are. So tonight, if I take it too far, that's okay because you know. That's okay because you know. I hear the making up's fine.Since we had some time to breathe, so if you see another side of me, that's okay because you know. That's okay because you know. I hear the making up's fine, but then your hands talking, fingers walking down your legs. Hey, there's the faucet, someone's knocking like they know. But baby, don't you stop it, guess so much, and your hand slides down the light. And girl, you know I brag about you.But I'm a man of the woods, it's my pride. I'm sorry, baby, you sweet with a twist of lime. And this one's neat, but you know that's mine. Here we go. And do it twice, cause you know we like it. And damn anybody if they disagree. They don't understand it just like me. They don't know. We do it twice, cause we know we like it. Justin Timberlake, Man of the Woods。 我们想问问大家哈，今天因为眼神好呢，你做过的特别骄傲的事儿，或者因为眼神不好闹过的笑话或者惹出的乱子。 嗯， 刚刚呢我抛砖引玉已经把郭鹏扔出去了啊。那没想到呢把郭鹏扔出去了之后居然有听众接住他了。 念念不忘必有回响、啊、 哎，例子说我跟老公商量哈，我想和郭鹏去扶阳、 嗯、 之前呢有跟大家说过郭鹏给大家讲了一个在新西兰是吧 下雨天去扶阳的故事、啊、 对，因为那个羊、嗯、羊毛长得实在是太多了， 羊毛长在羊身上，好羊防好毛、嗯、好毛防好线。 所以到底扶羊是什么梗，能大家解释一下吗？ 就是因为下雨太多的话呢，它身上的毛太重了，于是它呢就耶、哎、它就啪就倒到那儿， 站不稳就倒了，所以就需要人工的去帮忙把羊扶起来啊。 对， 但是栗子的老公说呢别去了，你眼神不好。眼神不好连那么大只羊都看不见吗？ 不至于不至于，而且这个广泛的草原上你大概看到那儿有个白点大概就可以了哈。那你说起来这个眼神呢，我自己倒是想起了一个我们当年原来一件囧事儿。 嗯， 就是你知道上高中的时候已经到高中这个阶段了，绝大部分的这种班级当中都是一片这个眼镜的海洋，对不对哈？ 对对 对，大家俗称四眼的海洋嘛。但是一般呢总会有那些就是学习不太好的同学呢会安排在全班的最后那个角落，卫生角的那个位置在坐，对吧？ 你一提到卫生角，卫星一卫生角，二就是老师旁边的两个特座， 对，都是这样的啊。反正基本我都坐过。好，接着说。然后呢，当时呢有一个同学在那边不停的说小话，老师在上面实在不行了，哎，那个谁，你起来，赶快把这个题给我解答一下。然后我们班那个同学呢学习不是特别好，但站起来以后他做了一件让全班同学瞠目结舌的事儿。 他走到了第一排是吧？ 错，他在卫生角的这个位置实在是就是不知道这个题该怎么回答，因为他就把题干念了一遍、嗯、哦，这个 F 等于 BIL 让全班哇你能看得见啊，就是因为在那个角他是全班离黑板最远的一个地方， 对， 他竟然直接把黑板上的题干念出来，而且他不戴眼镜。 对，大家惊讶的就并不是说你不会解题，而是 你的视力这么好。对， 哎呀，这确实是一个大的考验了啊、 嗯！ 但是提到视力好的这个问题呢，麻雀是这样说的、 嗯、 我吧倒是没啥故事，说说我媳妇儿吧，她因为眼神好做过最值得骄傲的事情就是找到了一个好老公。 哎呦这神转折，这土味情话啊、哎、 不是，这不是情话，这属于自己夸自己。 这可还行。 老公肯定姓王，老王嘛，对吧？ 我刚刚有提到说，哎，我最近刚换了驾照啊，因为这个六年检查一次视力，其实还挺不应该的，以后应该勤检查一下了。小绿说，哎，看来他的驾照跟我也差不多一起学的，就上周六的时候他刚刚换完，测视力的时候呢，医生就问他说，卡片上什么形状啊？就有两项嘛，要先测是不是色盲、色弱，然后再去测一下视力。然后他说十四，又问什么形状。三角吧。这个时候呢，站在门口的老公起来提醒我，问你什么形状，再看看。 这不是眼睛的问题，这是耳朵的问题啊。 解释说我不是色盲，不是色盲。最后发现说是五角星啊。先说了一遍四，又说了一遍三角，最后发现是五角星。你后来可以看看，哎，有六角的什么东西哈、啊？反正挨个捋一遍，肯定有对的。 对，来提问，静瑜，一个桌子，一个四方形的桌子，砍去一个角，还有几个角？ 五个角啊。 啊，还行。 你这考的是数学吧？你这考的不是视力。我视力不怕测的，就是我最引以为傲的。一般别人会问你说：“哎，静瑜，你戴隐形眼镜吗？”我就说：“我从来不戴。”然后呢，我会再悠悠的，就是补一句说：“我可以看到视力表最下面一行。” 那你这次查的结果怎么样？还可以看到吗？ 就我这次最气的就是说，查到倒数第三行的时候，医生就不往下指了，我就很生气。我说：“麻烦再往下指两行好吗？”然后医生就一脸错愕的看着你说：“够了。”我在想说，我想试试我自己。 医生的意思是你够了啊，你够了，后面还有人呢。 我以为他说测到这个级别就够了。 是 。刚刚有提醒大家，大家可以发送更多的答案，还有加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到咱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因为今天我们依然要发送十张门票给五位朋友。 我们来看一下，八月三号晚间呢，这个北京音乐广播呢将邀请中央音乐学院的教授、钢琴演奏家盛元先生与古典也流行的主持人古月，在国土音乐厅去举办《乐享四季古典也流行：从巴赫到德彪西古典音乐分享会》。去从富于逻辑的这个巴赫，到古典的莫扎特，到浪漫的肖邦，再到富于色彩性的德彪西。这场分享会的涵盖的是古典音乐的历史发展的演变，也会细数音乐创作的人文变化啊。 这次是边演边讲，所以分享会呢将会以广播节目的形式让大家来感受到古典音乐的迷人魅力。形式非常的新颖，所以也欢迎大家去到现场。那这一次音乐分享会呢，也是我们北京文化艺术基金2017年度的资助项目，乐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举办的第11场活动，欢迎越来越多的听众朋友。那除了在我们节目当中索票，也可以通过北京音乐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和我们进行直播互动，免费获取音乐会的门票，近距离感受古典音乐的魅力。 所以呢，大家在这个跟我们互动的同时呢，一定不要忘记添加上你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了。 我们来听周杰伦《夜》的第7章。 的第几章，大地继续推向接近色彩的那下一行，是难言道的雾，飘向古外的树，沉默地对我哭诉。每个街旁的圆形广场，回家即是悲伤，愿望化到回掌微凉。无人马车声响，深夜的白房，醒了在维多利亚的月光下，血色打开枪，射的手枪，交给的手掌，融化的蜡像，谁不在场？烛光向上，腐化的假象，矛盾都梦到堆积的思想，证据被完美伪造，那嘲弄所有人紧张的。 梦大雪的是华丽残酷的月色，恰似衷肠，我会亲手雪上神奇的光，风干最后一行流星，黑色的墨染上 没有的地震，他自己停在修车的冰城，我转身心里是没眼光。

来关注天气。早晨五点，南郊观象台的气温为27.5度，早晨有雾，能见度不佳，驾车请注意交通安全。白天天气晴热，湿度大，体感闷热，紫外线强，午后不宜长时间户外活动，外出请注意遮阳防晒。来看具体的预报，今天白天晴见多云，早晨有轻雾或雾，东转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4度，最早相对湿度55%。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东风1到2级，最低气温25度，最大相对湿度95%。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目眩晕、牙痛、咽喉疼痛、便秘，请用同仁堂精致牛黄解毒片，清热解毒，散风止痛，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7，适宜您穿薄短袖类服装。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不忘初衷，砥砺前行。香河国际家具城， 丽华丽华快餐精华，中国外卖领导品牌，用匠心做团餐，会议活动展会就选丽华快餐。 各位好，让我们来关注路上的情况。目前京新高速上地到建亭桥，京藏高速西三旗桥到上清桥车多，行驶缓慢。北京音乐广播提醒您注意行车安全。 地球公转自转，清晨7点的北京分别属于破晓和黎明，我们在这座城市等待和太阳一起升起。 FM 974北京音乐广播早安音乐秀，让世界在耳边汇聚， 活力满分音乐早餐。 早安音乐秀，音乐早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带大家去寻访国内的一些特色早餐。上周五介绍了上海的滋饭团，在宁波的一些地摊上大家也可以看到这样的特色传统早餐。不过要提到宁波的特色早餐，那就一定要提到汤圆了。包汤圆的过程呢，很像包饺子，但是不用擀面杖，因为湿糯米粉的粘性极强，只好用手揪一小团湿面，挤压成圆片的形状，再用筷子或者薄竹片状的工具挑一团馅儿放在糯米片上，用双手边转边收口做成汤圆。做好的汤圆表面光滑发亮，有的还留着一个尖儿，就像桃形一样。汤团的表皮已经含有足够的水分，很黏，不易保存，所以最好是做了当下就吃。说的我自己都有点馋了，早上真的好想吃一碗现做现下的热汤圆啊。那么今天早音乐秀送给各位的音乐早餐也是来自我们听众的推荐，小猪罐想把来自陈汉典还有陈妍希的爱的面包送给大家。如果您也想为我们推荐音乐早餐，可以发送音乐早餐四个字加歌曲名字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给我们吧。 亲爱的，说真的， 挣钱好想过的就知道那滋味有多美妙。若是你选择面包，让爱的人则飘在歌 满分音乐早餐。 北京时间的7:36，这里依然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我是刚刚为大家奉上了热气腾腾的宁波汤圆的静瑜。 嗯，我是听着静瑜在给大家送汤圆的过程当中，一直在想，哎，静瑜什么时候能够变成大厨的锅棚？ 哦，我什么时候开一个什么12道鱼味是吗？ 鱼味？ 这个可以的呀。 感觉是一锅鱼啊。 对，但因为12道风味的大厨最近去了中国好声音上。去哎，自己的做导师啊，除了自己唱歌，包括点评一些选手，但对比起来好像显得没有其他的导师那么的受关注，因为可能李健抢了锋芒多一些吧。 哎，但是我好像一直会比较关注他啊，因为我确实一直在盯着他脸，就在想，哎，今天你是送个红烧蹄膀呢，还是准备送个法式鹅肝之类的、啊？ 拜托，这是中国好声音啊！ 错错错，调错频道了啊！我还以为十二道风味呢。 没有调错频道，这里是 FM 974啊，正在跟大家继续互动当中。那想要问问大家说，因为眼神好做过了特别骄傲的事儿，或者因为眼神不好啊闹过的一些笑话或者惹出的乱子，都可以来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当中告诉我们。 对， 我看到一览众山小的这个答案啊，真的太可爱了。他说，我讲一个我同学因为视力不好闹出的笑话吧。 一般往往这么说的话都基本都是自己的事儿哈。 大家可以这样，就是讲视力好的时候说自己的事儿，就是讲那个闹过的笑话什么。 哎，我同学啊， 说自己同学 是这样的。 对对对对对，初中的时候呢，有几个男生一块去厕所，大冬天的时候5点去。哎，那 A 就问 B 说，哎，你带了一什么呀，哥们儿 ？B 就说围脖啊。A 说你再好好看看。那 B 呢是高度近视看不清，然后提起来仔细看了一下，说：“我的妈呀，我居然带了一条秋裤出来。 ”这是一条有味道的微博，这个微信啊， 就把这个秋裤当成了围巾。 不是，你听我说，就是我永远想不到秋裤不是认出来的，而是闻出来的。 他刚刚有提到这个梗，哎呀，真的是大早上呢。 对啊。 刚刚呢还有一位朋友，就是太子吧，是说自己的这个同学也是朋友，对吧？在看那个视力表的时候，最上面的那个 E 看不到。千寻说，我高中同学也是，记得以前体检测视力的时候，医生指着视力表问一个同学说，看得见吗？然后我同学说，医生，那个我看不见那根棍儿。 我跟你说，我这儿有一个那根棍的具体形象版。你说我从小到大一个最好的朋友，他一直是远视眼啊，所以他从小那个眼镜就特别特别多。 嗯， 但是呢，他有一次呢在球场上当门将来的啊，然后他刚刚拿到这个眼镜，然后呢突然眼镜脱落了那一刹那，对方球员射了脚门，他看到一个黑影，他就拔脚怒射，然后呢球进了，他把自己那个眼镜当场就踢断了。 那这个时候应该开心啊，就球进了呀，起码。 对方的球进了呀，他是什么呀？ 你说清楚啊！ 你我说他是守门员嘛、啊、 我没听清楚。 对呀、 啊，哎呀，感觉除了这个眼睛，耳朵明天也得做一新话题了。 哎、对， 对， 对对对，这个五官啊，五官争功，这期的五期节目基本都有了啊。 哪有什么 ？Hello， 王太太跟我们说，高中的时候啊，跟朋友骑单车逛超市，由于这个近视的度数比较低，然后没有戴眼镜就出发了。走到一个地方呢，看着有个牌子上写着体闹会所，哎，感觉还挺好奇的，说这体闹会所是什么意思啊？是最近新兴的一些项目吗？朋友就看着我，就是乐了半天，说休闲会所，拜托，那是休闲会所。可能这种问题是我们经常会犯的吧，就是隔老远看错字儿啊。 对对对，我觉得今天大家可以来说说这个话题啊，这种那认错字儿的事儿，我觉得时有发生。那有的时候其实也不光是眼神的问题了，就是自己那一刹那。 这个好像自己的想法和那两个字儿真的不在一个维度上哈。 但确实有的时候因为这个眼神不好呢，容易出现一些安全状况，比如那就十一里跟我们说，初中的一个同学因为眼睛不好啊，下晚自习回家，迎面开来了一辆开远光的大车，然后他同村的同学说了一句说，两个摩托走中间， 哎呀， 同学径直就冲了过去，还好最后被拽回来了。 同学这你别人这是骑车，你是要命啊，而且就算真的两个摩托你也不能走中间啊。 是啊，你停下来让他先过去啊，因为你骑的是单车呀。 对，而且你没有发现那两辆摩托也太并行了吗？从那么老远过来就一直以一个速度一起开，对吧？啊， 后来发现不对了，这骑俩摩托的人关系多好啊。 太可怕了这个啊、嗯、 来，大家把眼神好做过特别骄傲的事儿，或者眼神不好闹过的笑话，或者惹出的乱子、嗯、继续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早安音乐秀的后花园，别忘了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今天还是有十张我们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的门票要送给五位朋友。 是的，我们继续来看一下，刚才说到了这个谢霆锋，还有说到李健，他们所在的这个中国好声音呢，在上上周停播了一期之后，上周六晚上呢继续播出了。在第一期的中国好声音当中呢，一对叫做打包安琪的女生组合获得了四位导师的转身，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他们俩的另类的组合名称，还有两个人嗓音上的这个反差萌啊，基本就是非常二次元的那种东西。一个女生呢就是特别可爱， 甜美， 另外一个女生就 也没有那么夸张了， 就差不多真的是这个声音，比我这个还要粗一些、啊、 他们为什么叫打包安琪呢？听到这个名字会觉得有点奇怪哈，因为这俩人都叫安琪、 嗯、 不过呢一个叫刘安琪，一个叫黄安琪、 嗯、 一个是二次元的可爱，一个是霸气十足的黑嗓，他们选择了二次元神曲全域天下，对歌曲进行了颠覆性的改编，把萌喜和重金属嗓音融合在了一起， 来听听是不是。 西边春秋，和东南边秋月， 这是走长江 更走流，真是笔下风皎皎，都记住不山月， 最近的铁马 列车走。 尽情狂奢， 今人要尽是风里流， 笑谈剑雨也依旧， 就留下红尘洒， 生死给当如 孙仲谋， 因为我英雄气不收， 日谋阳谋明朝暗斗， 化作 一江逐浪逗留，只持笔纵野火，天色连环一别离，连西蜀长江少战几只，一粒雨神州东南再一军，敢为言尽心之丧尽， 当年东京之章七色笔仙， 这世上百姓勇敢，你把一起大世界， 只有千万种寂寞和孤单相伴， 几声雄关地面楼，一响千门一响出， 因为我英雄气不收， 日谋阳谋明朝暗斗， 化作 一江逐浪的流， 军士笔纵烟火铁锁连环，也不见与北敌联系书长江沙，战旗一支领江东一领与神州东南，剑心里撒一些战威严， 剑心是撒点攻进去 攻进去， 招谋七色笔仙再去用， 双 臂把一击当世界做使用， 千万 种寂寞和孤单相伴，为谁能 龙 吟一枪 准 备一枪， 不见军士笔纵烟火 铁锁连环，与北敌 联 系书长江沙，战旗一支 领 江东一领神州东南， 做一些 战威严，剑心是撒点 七色笔仙， 这声百姓勇敢，你把一击打世界， 纵使有千万种寂寞和孤单相伴， 只想冲破地面龙吟，向前迈一小步。See the journey, running with me。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八月四日，相约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 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我想买辆 SUV， 要大，5座或7座，要第二排座椅可前后滑动，还有电动尾门、全景天窗、手机远程操控。 奇瑞瑞虎8智领上市，9.88万起售，购车享5重礼，新车试驾火热招募中，详询当地经销商奇瑞汽车。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中。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卡森88480088。 18年精工细作，5万业主的选择，荆州装饰装修品质的典范。You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Say we'll go slow, but we never do. Premonition, see me spending every night with you. Boy, you're under the kitchen lights, still look like dynamite, and I wanna end up on you. Boy, don't need no place to go, just put on the radio. You know what I wanna do.We can just dance this, don't take much to start me. We can just dance this, push up on my body. You know we already seen all of the parties. We can just dance this, we can just dance this. Dance this. Dance this. 听到这样节奏感比较明显的歌曲，大家都会跟着身体不由自主的摇摆一下啊。但是像刚刚那一首打包安琪组合带来的《全域天下》呢，我觉得我用我们的听众一笑的这句留言来回答一下大多数人的一个感觉吧，就是 年纪大了，我听不动这样的歌了。 这时候你扶着腰干嘛？ 哎呦，就是真的是，当那个黑嗓出来的时候，我真的觉得郭鹏你好听多了，你特别好听。 我刚才是不是说了？我说他就是啊，这种声音是不是啊？真的 太可怕了。 第一期听的时候，我当时就觉得特别可怕。然后呢，上一期其实呢，这个中国好声音呢又出来一位唱黑嗓的一位歌手，所以呢，我觉得中国好声音今年好像全面向这个二次元的这种声音来靠拢的这样一个感觉、啊。 哎，因为你提到了黑嗓，让我想到了就是之前的这种声音，就是更多的是在比如说上一季的这个中国有嘻哈节目当中哈、就有一个那个当老师的那个人 诡辩， 对，诡辩老师，就诡辩老师的那个嗓子， 但最起码他是在说， 对，但我觉得那个嗓音听起来是他自己本身的那个声音，但这个感觉就是你硬努出来的，就听着特别的不舒服。 嗯，但也是一种歌曲风格了啊。我们呢是这个倡导多元风格，但是相对来说可能在早晨听起来稍有点燥。哎，好好好，过了过了过了，我们一条听点别的歌曲了哈、 啊。哎呀，确实是啊。不过刚刚提到了中国有嘻哈呢，那在这档节目当中脱颖而出，大家都还记得的 Hip Hop Man 嘻哈侠欧阳靖最近也有了新的动作，而且带上自己的宝宝一起。 嗯，我们来看一下啊，暑期的亲子综艺童话侠是将于8月4号，是正式播出了。节目当中呢，演员黄奕母女以及歌手的欧阳靖父子、奥运冠军何冲父女以及歌手林金叶的父女四组嘉宾呢，将在童话环境当中来展开冒险哈。 对，这是一个设置哈，就是家长们陪孩子一起冒险，在这个过程当中呢，要学会从孩子的视角来看世界，来探索这个亲子的相处之道。我觉得名字非常有意思，童话侠。 对， 因为欧阳靖之前参加节目的时候叫的是嘻哈侠， 拿他自己的话是嘻哈侠， 嘻哈型 童话侠， 人现在好一点了。 是啊， 但当时讲了一个还蛮动人的故事，就是在说有一次的时候，因为他儿子从小在美国长大，然后就跟朋友在聊天说，哎，那个什么钢铁侠 Iron Man， 然后就美国队长什么都很厉害。但是呢，自己的爸爸天天在家里就是说 hip hop， 然后呢，他的孩子就跳出去跟别人说，我的爸爸是嘻哈侠。 对，你也开始嘻哈侠。对，所以他就说我是嘻哈侠。 对，也蛮厉害的啊。接下来我们就请出嘻哈侠欧阳靖带来 Hip Hop Man。 这个故事开始在公园外面。Yeah， 这个故事开始在公园外面。1973真的很特别一年，在这个时候有一个东西出现，能够让整个世界改变。来自纽约的布兰克斯，有一个年轻人想到新的尝试。 Two turntables mic check 1 2， 他叫酷尔，他是嘻哈的教父。他主办的活动好像新鲜空气，当时追求名利和财富并不是动机，生活环境不理想而不是哭，只可以希望通过音乐逃出。谁会猜到谁学多年后嘻哈的影响传承继续感受，你想充分了解这个东西，它的历史是最重要。 Indeed， 嘻哈是什么，什么是嘻哈，不管你主流或者你地下， Yo， 只要你尊重这个文化，我们个个都在同一个家。 What is hip hop man， Yo， Yo， I am hip hop man， Yo， Yo， What is hip hop man， Yo， Yo， 我们是 hip hop， 我们是 hip hop。 我的故事开始在厨房里面，就是我爸妈开的外卖饭店。13岁我在那里做帮手，但是我的心只能在想怎么走。什么会那么引起我的注意，一个还没听过的声音来自收音机。 Yo yo check it out， 我跟着他说，其实不是我找嘻哈，是嘻哈找我。20多年后那你看什么结果，没有什么能扑灭我里面的火，会有负面会有正面，无论什么事情，说唱是社会最准确的反应。拿着麦克风我会奉献我的生命，面对什么困难我都会是那么重情。中国有嘻哈，欢迎你加入这个家庭，成为一份子我真的荣幸。告诉你嘻哈是什么，什么是嘻哈，不管你主流或者你地下。 Yo， 只要你尊重这个文化，我们个个都在同一个家。 What is hip hop man， Yo， Yo， I am hip hop man， Yo， Yo， What is hip hop man， Yo， Yo， 我们是 hip hop， 我们是 hip hop。 我爱嘻哈，我们都在同一个家。你爱嘻哈，我们都在同一个家。我们都在同一个家。 We love hip hop，

感觉身体不适的时候，可以先稍微休息一下，找一片树荫，或者干脆在云下面躺着过过日子。来，听到的是来自于张靓颖十年前的这首单曲，名字叫做 Utah， 就像影子一样 ，It's like a shadow。Come on。 四个方向，道路两旁感受着人情熙攘，思绪左右空荡，前后繁忙，甜蜜的感伤。 北京时间的8:09，这里依然是欢乐您上班路的早安音乐秀，各位早上好，我是静瑜。 Good morning， 我是郭鹏。 你知道上次当你喊完 Good morning 之后呢，下午在老白就是白姐 FM 当中，真的就有人去告状说老白早上郭鹏学你。 不不，他们不是这么说的，说老白老白老白早上郭鹏学你。 你是怎么听到大家的语气的？ 就是因为他们都是那种打小报告的语气嘛，是不是啊？我觉得你们可以随便去跟老白告状了。 一向跟我们说郭小帅小哥哥肯定没有动， 虽然说你主持的是早安快跑节目， 是 顶多也就是在椅子上扭吧扭吧吧，你错了，他连椅子上也都没有扭， 是我都没有扭吧，我只是拿嘴动了动，跟静瑜再分析一下最近的这个娱乐圈的时事的大事情况 啊，因为他真的不能扭，就我们这个直播间的椅子已经被他坐坏两把了，如果他再扭一扭的话，真的我们就没得坐了。 啊、今天怎么把这事都说出去了？ 对不起，对不起，我对 不太合适啊，这个事儿啊， 眼神太好，就一眼看到了直播间的椅子，我就 你就觉得是我，你就觉得是我坐坏的，其实也不是， 不是，就是你坐坏的呀， 不是我坐坏的，不是我。 你往后靠的时候，咔嚓一声，我不是没听着？ 什么咔嚓一声？它是自动可以调节的功能。好了好了，跟椅子没关系了。今天我们要确认眼神，确认你眼神好不好啊？ 今天来确认过眼神，来问问大家，哎，因为眼神好做过最骄傲的事儿，或者因为眼神不好闹过的笑话，或者惹出的乱子。 嗯， 严小乖跟我们说，眼神好啊，就是大家都在食堂里排队，但是我隔着老远已经知道食堂今天吃什么了。 啊，是的，小雨呢说到了一个这个真理，他说最近呢发现一个奇怪的现象，就小的时候大家都比谁视力好， 嗯， 长大了反而是比谁视力不好了。 我觉得分阶段性，就是你再长大一点还是会比视力好一点的，比如说你到了这个六七十岁七八十岁，这时候谁眼睛亮一点的话真的是很招人羡慕的。 谁 我说的不对吗？ 你这梗我都没法接，你知道吧。哎，你那眼神好点，咱们下一个门球那个洞咱们还得往那儿敲了啊。 门球这个哎呦真的是， 你不是都七十岁吗？那眼神好有什么用啊，对不对啊。 是，今天大家参与互动的时候依然可以带上北京地区的手机号码，我们有悦享四季北京广播音乐会第十一场的音乐分享会的门票要送给五位朋友。那今天前一个时段呢，我们已经 pick 出了三位朋友来，郭鹏给大家公布一下。 来，我们要恭喜一下手机尾号是6500的邱嘉欣，以及呢手机尾号是0351的 Tiger Wu， 以及手机尾号是2285的千寻，来恭喜上的三位朋友。 是，希望大家可以继续跟我们互动。接下来呢，想跟大家分享一下老狼最近有了一些新的动作哈，他去到了泰和音乐集团来开创了一个原创厂牌麦田音乐，作为回归的主理人。 嗯、是，那这个官微呢也是发表了长文透露呢，泰和娱乐呢将鼎力支持麦田在音乐之外的延伸，包含了音乐节呀、艺术电影啊以及策展等关乎主流生活方式和年轻人亚文化的相关的一些领域，并且表示呢，麦田呢将会把音乐嵌入到当代的知识青年、文艺青年的生活方式之中啊！ 趁现在年少如花，花儿尽情的开吧，装点你的岁月，我的枝桠，谁能够代替你呢？趁年轻，尽情的爱吧，最最亲爱的人。路途遥远，我们在一起吧。 我把我唱给你听， 我把我唱给你听， 把你纯真无邪的笑容给我吧。我们应该有快乐的、幸福的、晴朗的时光。 传承品质，传递幸福。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嘉年华活动为您开启幸福之路。8月4日，相约北京奥之旅奥迪 4S 店二手车展厅，优质的收车置换等政策任您尽享，更有110项专业检测、原厂备件与技术整备、2年零利率等政策，让幸福离您更进一步。奥迪官方认证二手车，源自奥迪，更懂奥迪。 哪里有避暑妙招？空调房内乘凉，去山间庄园度假？ 不如赶紧去雪佛兰 4S 店，把新车轻松开回家。8月31日前，雪佛兰全系夏日特惠，首付一台空调钱，带走一部移动的凉爽空间，开启你的清凉一下。屏幕上找不到的避暑妙招，雪佛兰带你一起去搜索。详情请洽当地经销商。 Morning, may I help you? 这里是 Mini 客户服务。 那个关税降了后 ，Mini 多少钱啦？ 关税政策出台后，我们调整了全系建议零售价，新一季 Mini 的建议零售价才188800起。您可以致电北京卡森88480088。 京城黄金珠宝首饰哪里买？购金天堂中国黄金旗舰店等你来。黄金、钻石、翡翠、财宝，品质优，款式全，价格低。安定门外蒋改口路西100米，中国黄金只为美好世界。

成吉思汗。 但这次大老师我觉得他去到了幻乐之城节目当中，真的给大家惊喜还蛮大的。他写了一个就是本子叫做世界上最幸福的病，是跟伊能静来一起合作的，伊能静来导演，他来演，就是其实也算是演出他自己的一个人生吧。就中间有一句词我觉得还蛮打人的，就是他的女朋友哈，这是包贝尔的太太包文婧去演的，然后就是说你根本就不懂，然后你自己，然后他就说其实是你们不懂人生，因为他得的一种只能笑，但他其实自己并没有那么开心，就是还蛮难过的一种病。 你虽然说的这么难过，但是我一直在看着你接下来要给大家推荐这首歌曲。我怎么这么好看？ 对，这大老师的新歌。 这也太违和了，你知道吗？跟你刚才说的那个故事啊。 对，这是大老师的新歌啊，他给自己的歌曲的名字就叫做我怎么这么好看。 嗯， 这也是青春芒果节的主题曲啊。 是， 大家待会儿听完了之后就会发现说依然是一贯的这个洗脑风，但是呢这个灵感源自于自拍风潮，所以提到自拍两个字你就会觉得说哎挺合理的。通常你打开自拍，当然不是说这个相机原本的自拍这个摄像头哈，一定是要打开某颜相机或者某风相机的时候，你会发现说哇好好看啊。但是我最近下了一个新的相机，我觉得这个相机叫某他相机，它最可恶的一点就是说你点旁边那个按钮之后，你可以看到它美颜的效果 啊， 就是还没拍之前你美颜的效果和你自己本身的效果， 是就给你来一个对比嘛。那其实对比怎么样你自己心里其实都很清楚了，就大家如果想看到一系列的话，你跟进入一系列的这个片子呀、啊、或者是小抖动啊或小视频，都可以看到某颜相机当中的一些功能哈。 太可怕了。所以我觉得其实大老师呢可能就是针对这样的一个状况吧，就是大家都喜欢自拍，然后都用滤镜啊，都磨皮磨到亲妈都不认的一个状况之下，把这样一个有趣的现象放到歌曲里面来调侃，感觉既有趣又非常的犀利。那么接下来就要为大家隆重推出的是 Ladies and Gentlemen， 来听到的是我怎么这么好看呢，来自于大老师。 我让天地焕然一下灿烂，我让烟花猛然一下慌乱，我让空气虽然一下阻拦，整个地球悠然围着我转，我让小鸟欣然围着赞叹，我让花朵嫣然围着摇颤，我让鱼儿嫣然围着追赶，瑟瑟抱残让人万物喜欢，我让金翅怦然撩起波澜，我让满目傲然撩起梦幻，我让人们沸然撩起呐喊，哎呀妈呀天哪怎么办，怎么办，怎么这么好

跑着跟随没有计划的路线，走过海洋草原，穿过阴晴圆缺，忘记你也许只要环绕地球三圈。忽然闪电一挥，全世界的屋檐，一万只晴朗的花全都落在雨里面，甜蜜怎么凋零，约定断了琴弦，忘记你站在没有出口的路中间。不再想念，就从此没有晚安明天见。不再想念，也从来没有你笑的弧线，没有一起泡面，没有一起看雪，没有过马路时牵着手小心危险。不再想念，就从此没有羞怯的留言。不再想念，也从来没有哭红的双眼，没有过电影院，没有过大海边，只有七月晴天风吹过谁的侧脸。跟随没有计划的路线，走过海洋草原，穿过阴晴圆缺，忘记你也许只要环绕地球三圈。忽然闪电一挥，全世界的屋檐，一万只晴朗的花全都落在雨里面，甜蜜怎么凋零，约定断了琴弦，忘记你站在没有出口的路中间。不再想念，就从此没有晚安明天见。不再想念，也从来没有你笑的弧线，没有一起泡面，没有一起看雪，没有过马路时牵着手小心危险。不再想念，就从此没有羞怯的留言。不再想念，也从来没有哭红的双眼，没有过电影院，没有过大海边，只有七月晴天风吹过谁的侧脸。没有一起泡面，没有一起看雪，没有过马路时牵着手小心危险。不再想念，就从此没有羞怯的留言。不再想念，也从来没有哭红的双眼，没有过电影院，没有过大海边，只有七月晴天风吹过谁的侧脸。 来在跳舞的文艺青年李宇春带来的没有计划的旅行， 好听好听。 真的啊，在七月份到八月初的这个时候，你就会特别希望我还是学生多好，这样我就可以有说走就走的没有计划的旅行。 你会发现你学生那会儿的时候没有钱，然后有假期。 这让我想到了我小时候我妈老唱的一首歌，特别老，我都不知道你有听过吗，叫我想去桂林。 啊！ 我想去桂林呀，我想去桂林，可是有了钱的时候我却没时间。 你怎么这种歌都会唱？ 在换 B 段的时候就是，可是没有钱的时候我却有时间。 哎呦，我能想到那个地方的歌，我只能想起一首歌啊，这个老司机带带我 自由的飞翔。哎呀，真的是，你看我们俩多想旅行的心啊。 是， 但是去不了呢，就只能在家里自己吃着薯片，看看综艺节目，解解馋了。 对， 刚刚呢给大家送出了一首黑曼曼嘻哈侠欧阳靖的作品，那中国新说唱的上一期也是刚刚在上周出炉了。 Yes, skr skr, 非常很 skr 的这一集啊。 对，但看完了之后真的是让大家说急 skr 人呢。 对， 因为他这个 one by one 的这个 battle 真的是太厉害了，对比上一季来讲真的是火力全开，而大家完全都没有要放水，比如说第一名他就直接 pick 第三名， 对， 第二名 pick 第八名， 嗯，就是基本的就是强强对决，然后让这个真正要急死个人的是这个三组这个明星制作人啊，就说、哎，这 后面，然后那个当时那个吴亦凡也是破例的把这个冰冷脸放下以后，跟旁边说后面没人了，就比那个特别有意思啊。 是，而且几乎没有痛痛快快就直接给了，每一个我们也可以要商量一下，你们可以先下去坐坐等等看啊。 是， 这是期待了一周的中国新说唱第三季在上个周末跟大家见面了。在大家在回味之前刚刚结束这个六十秒淘汰赛的精彩的时候，这个一对一的 battle 感觉有淘汰了之后 battle 嘻哈侠你怎样？ 对， 我觉得嘻哈看多了，最近这个口条不太顺哈。 是，但是呢，我觉得这一对一的 battle 环节呢，其实也是给大家上演了很多经典的曲目，因为有很多的这个学员们，他们的目的其实并不是真的来 battle 或者让我自己晋级的， 对， 而是想留下一首真正非常好的作品在这个舞台上面， 是， 所以才愿意用强强联手的这种方式来组队。而最后呢，我觉得效果确实还是挺不错的，就是你能够看到，比如说像纳吾科热以及 ICE 的这首 Three Pass， 以及后面那个爱热那首歌叫啊，唱的超级 好 听， 就旋律感的，因为爱热刚出来六十秒的时候，他是以那种炸场的这种 hip hop 出来的，就没想到他自己可以唱的这么婉转动听啊， 是比我都唱的好一些了。那哎呀，真的是很难得啊，这也是啊。 这我要不要把你话筒再帮帮你控制一下啊？ 拦住！ 艾瑞他们更逗的是，唱完了之后呢，跟子琪说：“子琪，我们俩觉得以后你如果想要唱挑战一下 rap 的话，我们俩可以帮你唱 hook。” 对， 他们俩旋律实在是太好听了。 然后呢， 但接下来要送给大家的就是刚刚提到的这次一对一 battle 大战的第一首歌曲，就震撼了大家耳朵的 Three Pass。 所以你刚才这段话就夸奖了半天艾瑞，最后。结尾的时候 Q 到的是，但我觉得纳吾科热这首歌曲和 ICE 这首歌曲呢，从这个真正的嘻哈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确实这首歌曲是一首更加好的非常完整的 Hip Hop 歌曲。所以呢，我们来听听这个第一名和第三名的两个 rapper 带来的这首 Three Pass， 来自于纳吾科热以及 ICE。 Skirt Skirt from the SG now say This is ICE, this is now, you ready? 3, 2, 1, go. 拿起麦 ICE One Pass， 将会马里纳吾We do it so fast Ice, now, ice, now, ice, now We do it so fast Ice, now, ice, now, ice, now We got a free pass 我好意思第一个拿下了头先其他的只能靠边我是躲在我的后面这种体验让我感觉就像在荡秋千 Young King, Young Boss 从来不会动的瘦了什么风格都 OK 当我 rap 得收费所有人都 know my name ICE 一路来了干干丁龙丁声又雷美从此怒飞到不停叫我根本就会听 Rock 看着燃烧的麦克风给你传达你我爱的梦啊我犹豫战胜顶峰都是感觉无法来形容太多评价说我临危当我拿下这场胜利之后实至名归给我拍全都给我拍只要呼吸不止 Hip Hop Never Ever Ever Stop 击穿我的身心容貌 Three Pass 代表王者荣耀 AC我的节奏猛够谁也带不走 flow 像个顽童喷出火焰他就怒吼 Haters 都在背后看秀 I don't give 继续 go call me 傻瓜我的 bro show dope 你的话我根本听不懂我也不想跟你拼搏过你的胆对我心不错 call me 说唱心目中像个病毒看得清楚把你禁锢在我的音符没得进度印度像一个金属可以停住爆出的音符爆出的印度播放我的说唱放个多样多棒在戳浪就国王戳上你的火光你在播放躲藏没有多长没有怀疑在意我的才艺你的 baby 所以在逼你的卖力兄弟胜在意无奈抬起了 fighting这不需要比赛不用你猜不管失败还是被淘汰都得造起来宁愿选个名字靠前的光荣都输掉这场也不愿意当个保送者谁都不期待 Time Y'all ready? Tell me about it 让音乐说话 Hey what's up let the music talk You must like me for me We can't make any promises now, can we, babe? But you can make me dream. Dive bar on the east side, where you at? Blowing lights at my nightstand in the black. Come here, you can meet me in the back. Dark jeans and your Nikes, look at you. Oh damn, never seen that color blue. Just think of the fun things we could do.Cause it's like you're listening for the best Is it chill that you're in my head?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too soon to do this yet?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n't it, isn't it? On the west side, me and you in some new mansion with a view. Do the girls back home touch you like I do? All night with your hands up in my hair, echoes of your footsteps on the stairs. Stay here, honey, I don't wanna share. Cause if I listen to the best, my reputation's never been worse. So just like me for me. Is it chill that you're in my head?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Is it cool that I said all that? Is it too soon to do this yet? Cause I know that it's delicate. Swift, Delicate。 刚刚在这首歌曲之前要为大家送上的是这一次的中国新说唱啊，我的一对一 battle 当中最支持的纳吾克热，当然艾斯我也挺支持的，但他们俩奉上的这个作品啊，就像郭鹏说的，其实来这里不是为了更多的晋级拿名次，而是为了留下一首传唱度或者被大家认可的作品。 是，而且呢这一集的最后呢，大家非常喜欢的艾斯呢还是哎在这集当中是保留下来。 哎呀，不要剧透不要剧透， 这不是剧透了，这剧透演完了有什么可剧透的。 就好多的朋友因为现在就等于说是网络上线播出的话，它不一定就是说正好在出的时候就观看，我可能今天晚上回去就着饭看一看啊。 自己给自己这个找理由，这个找梗啊！真我觉得你超级厉害，你下次要不要再来一次 battle？ 所以你看，我就不告诉大家到底是谁晋级了，我只会告诉大家现场到底有多火热。因为在这个一对一的 battle 的考验当中呢，就是 rapper 们肯定都是竭尽全力的哈，展现出来对说唱音乐的这个热爱。但是呢，我觉得这个时候哈，五位评委就要尽力的给自己加戏了。 是的啊，你看像这个一段经验的 flow 成功洗脑的制作人呢，吴亦凡精心表示啊，这段很牛哎，就是当时那法老那一段了啊。 还有潘玮柏就直接开始跳了一段应援舞啊，还有很多、 这个、 对。 就是很多的，比如说像这个成功晋级的 rapper 呢，在这一环节也是意外展现唱 hook 的功底。其实跟我们刚才说的爱热嘛，对不对啊？就是唱旋律、唱 melody 唱得非常非常好，也是让他们眼前一亮。所以总体来说呢，这次一 v 一的环节，我个人感觉是要比去年的中国有嘻哈那一段要来得更加炸一点点啊。 对，但一般像这个 MC Hotdog 还有张震岳他们这组算是偏严格的一些啊。然后呢，阿岳基本上属于从不开口夸人的这种，但这一次在一对一的 battle 环节当中，也开启了自己的花式夸。 奖模式。 哎，是的，所以呢，我觉得阿月都能这样夸奖人，那说明这首作品，哎，可能真的还挺好听的哈。 对，这两天一直给大家送上的都是选手们的大热的一些歌曲，我们接下来也来，回到导师们青春的时代，感受一下。初体验，当时在 KTV 当中唱这首歌的时候，觉得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如果这个项链你不要的话，你拿回来还给我，我还可以送给我妈妈。 哎呀， 突然觉得要心疼妈妈三秒钟。 你怎么这么势利啊？我当时听到这首歌的第一反应就是啊，是不是我的十八岁真的要为爱情掉眼泪的感觉啊？ 嗯，就是十八岁你就已经开始为爱情掉眼泪了，郭鹏，好羡慕你啊！ 我在说的是张震岳，我要有这个福气就好了。我不是跟你说过，我当时高中毕业的时候，那仰天长啸的一声是我这辈子都没有机会早恋了啊！请接梗，请接梗。 那你还真蛮不太值得同情的、啊。 居然还在想要早恋这件事情。 好了好了，反正爱的初体验嘛，反正我觉得张震岳呢，你听到他当时的歌曲的时候，你很难把这个人跟现在这个满脸络腮胡的张震岳联系到一起，但我觉得这可能就是人生不同阶段当中的不同侧面了哈。 嗯，接下来跟大家聊的话题，因为眼神好做个骄傲的事儿，或者因为眼神不好闹过的笑话，或者惹出的乱子。我看到大家众多的这眼神好啊不好的形容，但是喵啊这个我真的深有体会，应该也戳中了我们很多正在开车的老司机的心。 怎么说？ 他说以前上学的时候眼神特好，现在不行了，散光很严重，根本确认不了眼神，就别说比如说晚上开车下高速，一排 ETC 出口瞬间懵了，根本对不准， 嗯， 以五迈的速度嘎悠过去你知道这 ETC 出口对不准特别能理解。 关键喵啊你这个名字又感觉很生动啊，感觉你以五迈的速度瞄不准的时候全车都是喵啊这种感觉的。 但是即使你瞄得准的状况啊，依然要保持就是十迈以下的这个速度，确实是比较正常的，因为就是要过这 ETC 出口的时候还是要注意小心一点啊。 是， 看到大家众多的答案呢，最后我们还是要 pick 两位听众。 好，要恭喜一下手机尾号是8657的 Licia 以及呢手机尾号是4339的严小怪，恭喜两位朋友呢是获得这一次第11场我们的北京音乐广播乐享四季音乐会的门票两张。 是我们的北京广播音乐会的这一次的音乐分享会，那没有在今天的节目当中索取到门票也没有关系，大家也可以关注我们北京音乐广播的官方微信公众号，就是北京音乐广播，然后参与直播互动就可以免费赢取这次分享会的门票了。 可以去北京音乐广播的公众号当中去继续看一下啊。接着我们看一下今天的天气，连续的降雨过后呢，这两天的北京城已经进入到了深度桑拿天的模式，既热又闷，所以今一周呢这种情况是否所改观呢？答案是不能。 未来3到9天啊，阳光依然会坚定的值守在北京城当中，所以呢烧烤模式和蒸煮模式会轮流出现，提醒大家提前做好防暑的降温的这种措施啊，避免到山区这些危险地带去游玩了。 大家还是要多多来注意一下，这两天呢能待在家里就别出来了啊，在家里多多运动一下，或者是听听早安音乐秀也是一个不错的方法。 嗯，最后一首歌送给大家，这也是这次通过创造少女101成功出道的陈意涵的一首新歌，叫做去哪儿。我是鲸鱼。 我是郭芒。 欢迎您继续锁定北京音乐广播，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汽车音乐会，我们明天再见咯， 明儿见。 一条路会通向哪里，老房子好像很多情，就像我对你， 创歌曲征集邀请您参与歌词朗诵，演绎您自己创作的歌词。 北京北京我爱你， 关注北京音乐广播公众微信号歌唱北京栏目参与活动，发送有声版歌词作品，让您的声音响彻北京上空。工作日17:30974半点资讯，敬请关注。 驴妈妈暑期大放假特惠来袭，门票特价50%抢，漂流景区拼团出游享50%，三亚、厦门、张家界热门目的地，每人立减100元，领券还享1000元优惠。 全新一代宝来焕然新生，现已登陆北京 MQB 平台，打造动感造型、越级空间及人性化科技配备，无不让人耳目一新。详询一汽大众北京当地经销商。 人和手机一样，都要定期的清理一下不必要的内存，及时的清空自己，才能更好的接纳新知，定期的调整休憩，才能愉快的轻装上路。